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 喜欢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透明的秘密，即使明天天寒地冻，路远马亡。简真曾经在四月裂帛当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，深情即使一桩悲剧，必得以死来剧毒。我曾经想过这是何等的深情才会牵扯到生死，但其实爱本来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不过是一些情歌就能唱清楚的事情，但后来一想，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了。 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

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杯红酒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。 FM 999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说到情歌，我突然想到那英的那一只墨。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是沉默的，但我知道虽然相视无言却胜过万语千言，我们在沉默当中掩饰羞涩，也在沉默当中酝酿情绪。我喜欢你大概就是相视静默吧。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，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 失去你。 喜欢一个人，会在每一个夜晚的时候，在对方的晚安声中沉睡，还不会忘记在梦里也要继续相约。所以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夜晚是极其甜蜜的，梦里也是。我喜欢你，更是甜蜜的。我真的不怕别人会说招摇啊，因为喜欢一个人是最最骄傲的事情，也是最光荣的事情，也是最值得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喜欢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透明的秘密。

至少还有我。 在1994年出品的经典武侠电影《东邪西毒》当中，有这样的一首音乐，叫做《挚爱》。这部片子网罗了当时香港电影界的七大巨星：张国荣、梁家辉、梁朝伟、张学友、林青霞、张曼玉和刘嘉玲，演绎吸毒欧阳锋和黄药师、大嫂、剑客洪七等七人的这些爱恨情仇。也许男女之间最好的状态不是彼此拥有，而是那一段暧昧的光景吧。也许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这样了，拥有未必是最好的。什么是思念？只有离得远了才能叫思念。那什么是挚爱呢？当然，只有得不到的才是挚爱。 我多一张船票，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呢？那一年，梁朝伟38岁，张曼玉36岁，他在镜头里忧郁儒雅，而他在镜头里婀娜静雅。当这句话再次在耳边响起，周慕云与苏丽珍是否也会感叹，年华是最好的年华，却是经不起数的。都说电影演的是真实的人生，不只是他们，生活当中平凡的我们也常会感叹时光易逝，美好的年华也总是短暂。这些思绪被我们隐藏起来，不让人看到，也不让自己深陷，只是在一首歌、一个人、一句话里突然想起，于是蓦然回首，那个时候的年华是最好的年华，却无法奢望成为永恒。 渴望一个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，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烈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，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这一刻长花样年华太刺激。 笑容，期待一阵春风，你就刚刚好经过，突然眼神交错，目光炽烈闪烁，狂乱越难掌握。 我像是着了魔，你欣然承受，别奢望闪躲，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， 让我狠狠想你，让我笑你无情，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，

处躲藏，这木樨如何收场。我串串串串透了思念情网，却找不到地久天长。对我说的谎总和别人一样，谁欠收藏。

你有我的蝴蝶呢？你是否也在那样的年华里，抱在被窝里，给远方的一个人发过简讯的经历呢？有多少个孤独、难过、失落的夜晚，只要手机一亮，就好像全世界都亮了。每一句短信都是暖暖的爱，像是无与伦比的美丽。而这首歌的创作者，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写下的，每一句歌词都是来自他和好朋友的简讯，友谊的感动也在歌里传达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兵。 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最好的年华经得起数的话，如果永恒该有多好呢？

墨音乐，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 这故事我的歌，你还记得第一次听简单爱是什么时候吗？那你是否知道这首歌从发行到现在已经16年了呢？2001年，周杰伦的曲搭上徐若瑄的词，成了这首简单爱。在我读高中的时候，简单爱很流行，每个 MP3 MP4 里都装有这首歌。那个时候经常听到我前排的男同学单曲循环，因为这个事儿，我还经常嘲笑他，他每次都说你不懂。高二的时候听说他喜欢上一个女生，还不知道是哪个班的呢。上课呢就见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门口和窗户，下课走到哪儿都是一顾三回头，生怕错过了什么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个女生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有时候我都有点佩服她了。那个时候晚自习有4节课，前3节都是老师带着大家一起自习，第4节算是自愿选择了，可以回家也可以接着上自习，少部分人会留下来自习一会儿，其中就有我和他。一般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会闲聊一些，聊着聊着就说到女主的身上。我们打了个赌，只要是我帮他要到那个女生的联系方式，我这个星期的煎饼果子他全包了。说来也奇怪，那个晚上那个女生也在自习，正好看到她和同伴走过窗口，我拿了本和笔急忙冲上去，我喊一句美女等一下，这时女生们转过头一脸惊愕地看着我，我把笔和纸递给她说同学可不可以留个电话， 他没有接，我补充说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认识一下。他有点脸红了，顺手接过笔和纸，写下一个电话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号码是138开头的。我的勇敢换来了我一个星期的煎饼果子。不过故事的结局让我有些意外，他没有追那个男生。要知道他花了一个星期写了一封千字左右的情书，还让我参谋了呢。说实话，那一封情书写得真不错。后来我用一个星期的煎饼果子让他说了实话。他说给那个女生发过一次短信，聊了几句，感觉很好，还说下一次给他看一个东西，当然指的就是情书，然后就没有联系了。他说只是享受喜欢他的那种感觉，不一定要拥有，静静的欣赏就好了。我回了一句，我简直服你。但是换来一句你不懂。说着他又戴上耳机，又是那一首简单爱。多年以后我忽然想起这个故事，才有些明白了，原来喜欢不一定要拥有，有的故事你经历过就好。 手不放开，还能不能够永远 是忧郁，趁闲暇弹小女，听着 Git 旋律，还是远去别把我吞噬的叹息。 小女手中的硬币，想要爱情，她的秘密，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。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，对着空气生气，他轻声下一句，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。 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这里，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，一他完成的快乐永远无惧，世人绝对和到底是越只能喜乐少女。 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舍不得又如何？握着你给的自由。 天梦音乐的全部内容，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。我是小莫，祝收音机前的各位能够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下午的时光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见。 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

次我想见到你。